空中被英勇飞跃打中的目标落势就好像流星一般，而且眼看着这人就朝着刀锋剑客郎瑞撞去，而这刀锋剑客郎瑞又是舞动着剑锋冲来。大家立刻想到了之前就这样被绞杀掉的骑士，这个弹药师看来只能是比骑士死得更快。谁知如此流星般坠落的速度之中，这位名叫浅花迷人的弹药师居然还抢开了两枪，枪响声中坠落的身形硬生生地起了变化，倾斜着扭到了旁，落地就是一个翻滚，居然真从刀锋剑客郎瑞的剑锋旁穿了过去。这两个到底是什么人啊？所有玩家都疯了，一个打出了系统根本就不允许的浮空中英勇飞跃，而另一个居然在这样下坠的情况下还用飞枪技术准确地扭闪过了 BOSS 的冲击。意识、判断、手速，缺了这当中的任何一样都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至于之前无敌醉俊朗玩出的英勇飞跃，众人却是至此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而精彩并没有就此结束，浅花迷人飞枪扭身落地翻滚一气呵成，刀锋剑客郎瑞的剑锋是闪过了，结果头顶上照下的这道阴影却依然将他锁了个正着。英勇飞跃还没结束呢，噗，浅花迷人又是一次被这英勇飞跃给打中了。一个技能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居然打出了二段伤害，所有人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而这一记英勇飞跃更是在骑士精神的状态下，是公正的英勇飞跃，这一记劈到浅花迷人身上却是连同刀锋剑客郎瑞一起也给砍到。这靠技能效果强行给予的伤害是没有任何回避方式的，连 BOSS 也是不能。刀锋剑客郎瑞在中了这一击的波动后身形都是一顿，不过至少没像浅花迷人一样直接被斩趴在地， BOSS 毕竟还是强力的。无敌醉俊朗却好像也知道这一瞬间 BOSS 远比浅花迷人要更危险似的，这刚一落地立刻翻身一个侧滚。刀锋剑客郎瑞受到公正的英勇飞跃波及，短暂的一个僵直很快过去，剑锋一卷立刻就追着无敌醉俊朗攻去。早有提防的无敌醉俊朗这一次倒是躲了个干净，结果倒是那个浅花迷人大叫一声我靠，十分狼狈的连滚带爬朝一旁钻。看到的玩家都是额头见汗呢，这真尼玛太坏了，无敌醉俊郎你自己躲就躲吧，还要把刀锋剑客郎瑞的剑锋往指定方向带。亏得那浅花迷人看起来也是高玩，反应快手速快，这才又一次从剑锋下逃生，换作这里任何一个玩家恐怕就这么被阴死了。这刀锋剑客郎瑞虽然仇恨是在无敌醉俊郎身上，但 BOSS 级的攻击那剑锋卷出来的范围颇大，浅花迷人这要没反应过来早被卷死在那儿了。 喂，附体接手啊， 无敌醉俊郎这时大吼了一声。此时几乎一半的玩家都放下手头的事儿，只顾看这边热闹了，直到听到这一声，霸气雄图这边的骑士才一个机灵反应过来，刀锋剑客郎瑞此时离自己真的很近，原来这才是目的吗？所有人一时间都不知道这无敌醉俊郎到底是在把刀锋剑客郎瑞往这边引，还是想趁机把那浅花迷人宰了，再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下这家伙还在想着一箭双雕。霸气雄图的精英骑士连忙一个挑衅丢了出去，刀锋剑客郎瑞掉头，气得那边百花谷的骑士大叫郁闷。他只以为此时的无敌醉俊郎死定了，没急着去抢，哪知道这家伙竟然能一路坚持下来，更忘了他现在虽然不方便扛 BOSS， 但霸气雄图的人还没死绝呢。此时第二纵队赶来，骑士牧师齐整，立刻上来就把刀锋剑客朗瑞给接走了。 刷回来！ 百花谷的骑士大哥一声令下，早领人马冲上，身边也是召集起了副替、三替、四替、五替，准备和霸气雄图来一番挑衅大战。百花谷的牧师们顿时都十分紧张，可以预见接下来 BOSS 的仇恨将被刷成一团乱麻。这种时候是整个团队更是牧师最艰难的时候。挑衅挑衅挑衅，两边果然朴实的对刷去了，你方挑霸我方登场，好像就是要比谁的技能 CD 更多似的。无敌醉俊朗那边呢，那个浅花迷人接连吃了亏，此时翻身起来早追着打了过去，两人都没什么帮手，此时成了一对一的单挑。方才狼狈的浅花迷人此时赫然是洒脱起来，右手枪左手雷，追着无敌醉俊朗一阵狂轰乱炸。向来在众人心目中偏于笨重的骑士，在叶修的操作下却是灵活异常。众人就见无敌醉俊朗不住极其风骚的一路 S 走位，将浅花迷人的攻击十分惊险的全给避过。虽是如此，但因为两人的节奏都是极快，一时间众人竟然根本就没数清浅花迷人到底丢了多少个技能，做了多少攻击。就听枪声阵阵，炸声轰鸣，瞬间地上已是一大圈攻击所带来的光影效果。 好炫啊， 有人情不自禁地说着。 但是好像没打中啊， 有人看到无敌醉俊朗的风骚走位又跟了一句。好炫，但是没打中，这样的字眼出现在一起的时候，不少人都是呆了呆，尤其是百花谷这边的玩家。别看这浅花迷人打得热闹，其实百花谷的玩家却也都不知这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是这杂乱的玩家感慨当中突然串烧起来的一句话，让他们这些百花战队的粉丝瞬时间就想到了一个人，正是他们百花战队的前队长，百花缭乱的操纵者张家乐。张家乐的风格正如操纵的百花缭乱的角色名一样，极其的花哨，但是他过分追求这种快速打出一段技能的绚烂场面和效果，实用性方面却是一直被人诟病。尤其是在对手将他的打法研究透彻后，好炫但是没打中，这样的点评貌似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对张家乐的解说身上了。而现在这个浅花迷人赫然也被人点出了这么一句，诸位百花粉丝那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下子就起来了。而这浅花迷人一出来就引爆眼球，打法确实够炫了，打到现在连够炫但却打不中这样的毛病都给表现出来了。这人难道是张家乐？如果不是，那这打法学的未免也太诚实了。可如果真是张家乐，那这个能一路躲闪他攻击的家伙就非职业级不可，真的是郑成风？所有人这想的正都头痛呢，那人浅花迷人却好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似的，突然又是疯了一般的一波攻击，这一次手速明显是催到了巅峰。弹药师特殊子弹攻击时必须的换弹夹操作，清脆无比的接连成串，显然是为了飞快打出不同效果的子弹。而在飞快更换弹夹的时候，左手更是经常抓着空隙就是一个手雷出去，也是各种效果联合演绎。真的是张家乐，无比熟悉本战队曾经的头号大神百花粉丝们瞬间就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就连其他工会的玩家也是飞快接近着这个猜想。毕竟这一瞬间浅花迷人的手速已经完全奔放起来了，意识判断反应 这些有时候会因为运气而误打误撞，可手速就是硬性的物理条件了，那不是运气可以带来的。而这人的手速显然也不是乱操作爆出来的，他的角色动作清晰无比，就好像小说演播家，语速再快却也不会跳过任何一个字的发音，每一个章节都会准确无比地演播出来。而这浅花迷人的操作给人就是这样的感觉，这绝对都是有效操作。而那无敌醉俊朗呢，此时好像终于是躲不掉了，瞬间已被攻击的光影所吞没，活着还是死去大家都看不到了。应该死了吧，所有人大多都抱着是这样的猜想，实在是这一波的攻势也太过于惊人了。但是浅花迷人自己却好像完全没有这样的念头，他虽然暂停了攻击，但也实在是堆了太多的技能，弄得他自己都看不到情况了。可他却做好了继续攻击的准备，他的枪口没有垂下，左手的手雷更是随时准备丢出，只是在等着技能的光影褪去，场面清晰的那一刻。顿时又有近一半的玩家放下手中的活了，除了那些在争夺 BOSS 实在是没法停手的，而此时也没有人去关心 BOSS 的争抢是什么情况，大家全都去关心那两个来历尚且并不太明的家伙的决斗去了。光影终于散去，所有人看到无敌醉俊朗到底已经倒下，浅花迷人的枪口落下，冷酷的转身，注意力已经放到了那边的 BOSS 争夺上。谁知就在这时，他身后无敌醉俊朗的尸体上突然白光骤起，瞬间无敌醉俊朗已经跳身而起，一个冲锋直接就朝着浅花迷人撞了去。这起死回生实在已经是偷袭的最高境界了，浅花迷人全然没有防备，数人惊叫声起的时候，骑士的冲锋已经撞到了他的身上。 虽然虐菜很爽，但你真不至于这样来找优越感吧？你没差到这种地步啊！ 无敌醉俊朗说着，浅花迷人飞出。